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初六。大年初六这一天呢，又被称为马日。正所谓年年到此日，历久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在大年初六这一天呢，人们会扔破衣服，供煎饼，寄托了大家辞旧迎新，送走贫困穷苦，迎接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愿望。今天呢，也是春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的24点，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请您合理的安排好出行的时间。今天呢，我们继续安排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它与北京城千丝万缕的联系都绕不过门头沟。门头沟蕴藏了多少文物宝藏，永定河大西山又点亮了多少历史遗迹。接下来我们就和您一起文化带上看京西，门头沟里话千年。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请出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常荣，常主任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原门头沟区博物馆北京市文博交流馆的馆长安久亮，安馆长好。 大家好。 先请二位给大家先整体介绍一下吧，咱们门头沟还有哪些有代表性的地方可以寻觅到这些文化的印记呢？ 好的，门头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大区，它文化悠久，底蕴非常深厚，能够寻觅文化印记的地方应该说数不胜数。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组数据，可以大家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么门头沟区登记在册的文物一共有563项，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5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71项，另外还有普查登记在册的文物479项。 在这里边有代表性的，我可以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嗯， 我们有三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篡底下啊、陵水，还有琉璃渠，有12个中国传统村落，两座千年皇家寺院潭柘寺和戒台寺，这个相信听众朋友已经都很熟悉了。 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到门头沟去啊，首先呢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全面介绍的地方，那就是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它呢现在这个博物馆里呢有一个从历史走来的门头沟，还有一个平西的这个基本陈列，抗日战争的基本陈列。嗯，这两个陈列呢它基本上介绍了门头沟区的古老的文化，包括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是基本上按这个主题来介绍的。另外呢我们到门头沟区去呢，大家知道西山永定河文化首先就要看有山有水的门头沟， 是 吧？我们有西山嘛，是吧？大西山。那我们西山呢，我们有灵山，北京的最高山灵山，我们也有北京市原来最负盛名的妙峰山。 嗯， 水呢我们有永定河的百里画廊，是吧？这样作为大家到门头沟去呢，现在一般呢是游山玩水嘛，是吧？所以到门头沟去，我们西山永定河文化的核心地带是在我们门头沟地区。 嗯， 那么永定河呢是永定河的中游，这是所有永定河流域当中最完整的一个区划，就是一个门头，我们一个门头沟区在它的中游，这中游就是，所以它有很多大家可观的景色。每年到春夏期间呢，大家开着车到永定河边呢，它停在永定河边的汽车非常多， 嗯， 是吧？一到礼拜六、礼拜天的门头沟那是最堵的，是吧？那个是高峰的，大家一般的晚了去是进不去的，是吧？这个车很多。 门头沟我听他们有的人介绍说主要景点是三山，灵山、百花山、妙峰山，两寺是潭柘寺、戒台寺，一河永定河，还有一湖珍珠湖，是吧？ 对对对对 啊， 实际上还有，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最近我们 那是我老的资料了， 对，老的资料了。比如最近我们这个灵月寺，是吧？这也是国家文物级保护单位，那就是在斋堂的以北的10公里的地方。那么斋堂就是灵月寺的斋堂，所以这样呢，大家从这个也是一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它呢基本上是有元代建筑的风格，所以这个大家去看看，最近两年也进行了一些修复。 嗯， 另外呢我们现在门头沟区呢最负盛名的还是古村落，是吧？ 是 我们的古村落除了大家知道的这个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篡 底下、 是吧，有陵水，有琉璃渠以外，我们还有11处这个现在的叫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是吧？就是这个传统古村落，你比如说这个马兰呐、是吧？解石啊，是吧？等等，是吧？还有很多的这个古村落，他们呢都是北京地区呢，非常富有盛名的，而且呢保存比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 嗯， 那么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另外，我们现在到这个门头沟区去呢，我们现在建了将近30座乡村博物馆，这个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些村就能看见哈。 啊，对。大家就说每个村子它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的，那我们就建了这个乡村陈列馆，而且它是有特的叫博物馆。 嗯， 你比如马兰村，那就是挺进军司令部纪念馆陈列馆。 嗯， 那么它也有乡亲村史博物馆。另外最近他们还在想建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的三门区司令部纪念馆等等。包括田庄呢，田庄有门京西山区第一个这样的博物馆，就是很多。我们想这个到门头沟去呢，这样的景色是很多的。 嗯，对于门头沟呢，通过二位刚才的介绍，我们有一个大致的这个了解了哈。那么西山和永定河呢，可以说是北京的父亲山母亲河，但是呢刚才二位也说了，门头沟跟他们的关系特别的密切，但是我们也了解到门头沟曾经是京西的一盆火，要从过去的一盆火回归这个山水的灵秀，在文化上应该说也有很多转变。这样先请二位说说什么是一盆火啊，京西一盆火。 一盆火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京西是最早的煤炭之乡，是吧？我们从辽代开始就开始有了采煤的历史，就从这个挖掘遗址当中呢就发现了煤渣。以后呢我们北京城建设呢主要是靠着京西的煤炭，是吧？这一盆火呢实际就是是我们的沟区呢以前呢主要的一个生产的东西。大家家家呢，我们山区很多地方啊家家都有走煤的，是吧？都有走窑的。那么我们这煤炭呢也是供应北京城里的普通老百姓， 嗯， 上到宫廷下到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取暖生活。那么北京城之所以原来的建设也是考虑到有京西的煤炭，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嗯， 那么后来呢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采煤的历史也很长了，是吧？也将近千年了。这样呢这个对自然生态是有破坏的， 确实很有破坏，有些地方进行了塌陷。那么现在最后呢，我们把煤炭停止以后呢，发展生态旅游，这样来恢复，要把这个原来这个被破坏的绿山的山地呢进行修复。 嗯， 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进行这个青山绿水的这个养护。 所以现在其实是有了很大的转变，是吧？ 对对对。 对， 嗯， 北京市的新修编的这个总规里边，对门头沟的定位呢有三个，一个是首都西部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一个是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就是京西特色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那么落实这些功能定位，很重要的就是要通过生态涵养来实现绿水青山，同时要挖掘和弘扬悠久的文化资源和我们的文化优势，能够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把父亲山母亲河孕育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能让它焕发出现在的光彩来，通过文化来引领发展。 那么在之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对于这个西山永宁河文化带有所涉及哈，比如说三山五园的这个皇家文化呀，还有像曹雪芹啊、老舍、胡适等等这些近现代名人也都在这个大西山留下了足迹哈。那么说到门头沟，咱们这儿和西山永宁河文化带的具体联系是在哪儿呢？它又有哪些不同于那些地方的这个特色呢？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应该说是覆盖门头沟全域的，可以说门头沟地区由大西山和永定河孕育的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能够最集中的同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体现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文化特征，特别是区域多元文化的一个交融和交汇，在这里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那么门头沟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集中体现在六个方面。首先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村和古道文化，早在辽金时期已经在清水、斋堂这些地方形成了30个古村落，明清时期因为要供应北京城的生活物资，所以门头沟村落的形成进入了一个高峰期，现在鉴于明清记载的村落有102个，能够保留古村落面貌的还有54个，约占北京市现在古村落总数的70%。另外这个永定河流域，它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华北平原通往三晋大地和蒙古高原的这样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逐渐形成了能够保留到今天的各种古道，比如说用于军事防御的这种古军道，用于商旅交流的商旅古道，现在还保留着像玉河古道啊、西山大道，另外还有用于这个去寺庙进香的古香道，比如说去檀界两寺的香道、妙峰山的香道，这些古道实际上也都承载了历史文化的这样的足迹。这是古村落古道文化。第二一个是民间习俗文化，保留着也是明清以来留下来的大量的民间的习俗，包括各个时代的民间的信仰、民间的文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五位北大教授对咱们妙峰山的庙会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查，这个可以说是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妙峰山也成为了我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地。再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宗教寺庙文化，在门头沟地区有众多的非常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代表性的寺庙，比如说戒台寺，辽至元的时期它是北方佛教律宗的一个中心，建有全国最大的佛教戒坛，也是佛教的最高学府。潭柘寺是金代禅宗灵济宗的中心，咱们民间一贯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这样的说法。另外其他的这个寺庙在各个时期都在门头沟有遗存。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红色历史文化，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萧克将军率领我们的部队在斋堂建立了冀热察挺进军，开展敌后的游击战，这个抗日根据地为支援平北还有咱们冀东的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我们也还有这些比如说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的旧址，大量的红色文化的留存。再有一个就是刚才安馆长也介绍了生态山水文化，这是非常著名的。 嗯，安馆长来补充一下。 对，门头沟区呢，我们想这个它的西山永定文化呢 最突出的和其他的区县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门头沟区从历史沿革到现在的城郊服务文化。 嗯， 因为我们门头沟区从这个首先永定河呢是北京的母亲河，是吧？是母永定河来造就了北京，冲击这个平原，是吧？来有它建了北京城。同样呢，我们门头沟也和这个房山一样呢，有古人类的文化遗址，也是非常丰富的。 哦， 我们有最早200万年前的，就是原来说的泥河湾组的军庄地区的那个将军洞。 嗯， 还有呢，我们有桑榆人文化，10万年前的桑榆文化。 嗯， 还有10000年前的呢。这个 东 湖林 人 文化， 哎， 对我们的古人类文化呢，这在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当中呢，也是对，也是占有很大的分量的。 嗯， 另外呢，从北京建都开始，从辽代中期以后到金代，这个我们门头沟区就为北京城服务，就它形成了历史上形成了我们叫的黑白黄， 嗯， 是吧？ 什么讲？ 第一是煤炭，是吧？ 黑的 煤炭是黑的，是吧？白呢？是白灰，就是建筑材料。 哦， 我们的烧灰的历史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悠久的，烧灰的历史，还有这个黄呢，就是琉璃，是吧？我们的琉璃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 嗯， 这些都是为了北京京城服务的，就是 烧琉璃瓦是吧？ 哎，烧琉璃瓦，琉璃瓦， 哦， 对。所以这样呢，在历史上呢，我们门头沟区的经济呢，都是和北京城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吧？就是我们是门头沟区呢，是最早的北京的郊区，就是北京这个当然建都以后呢。就是有这个大兴和这个宛平两个县， 嗯， 那么它这两个县呢，县政府呢是在城里的， 嗯， 管辖呢是管到我们门头沟区这块的，我们门头沟区呢， 哦， 是宛平县这个1/3的地方， 嗯， 所以这样呢，我们说在历史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远古人类文化大河文化，作为这样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呢，我们门头沟区呢在这里边的特色呢是非常突出的。 嗯， 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又搞成这个生态旅游文化，同样还是为京城服务的。 嗯， 所以我们在现在在这个西山永定文化这个新的总体规划中呢，这样确立了西山永定文化带呢，我们很好的利用我们这个文化资源，是吧？ 嗯， 利用这个文化来推进我们区的发展。 嗯，好。 新总规里看京西，门头沟处话千年。顶水村位于北京市西部门头沟区斋堂镇境内，距离西五环72公里，村域面积6.4平方公里。自明清科举制度盛行以来，村中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曾有刘茂恒、刘增广等众多举人出现，因此顶水被当地人冠以举人村。顶水村自然风光秀美，文物古迹众多，其中东岭石人、西山莲花、南塘北眺、北山翠柏、灵泉银杏、举人宅院和寺庙遗址等景点自古有“灵水八景”之称。灵水村古民居是中国北方明清时期乡村民居建筑的典范，有明代民居20多间、清代民居100多间。 那么说到这个门头沟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呢，是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么这次呢，新总规也把咱们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纳入到了三大文化带当中，这个对于咱们门头沟的文化保护和发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常主任，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更加历史的角度和更广的一个视野来看待把永定河纳入文化带建设它的意义。据专家研究，永定河流域是东亚古人类的起源的家园。从永定河流域上中下游和周边遗址联系起来看，经历了从旧石器的早期、中期、晚期，到新石器的早中晚期，还有原始农业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连续性的历史的脉络。再一个，永定河流域也可以说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一个大熔炉，中原和北方多种的文化在这里能够汇聚交融，所以说是多元文化以趋向一体的一个开端，也是中华文化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再一个，永定河流域应该是我们北京城孕育我们北京城母体文化的摇篮，是北京城历史文化的根和魂，所以说把永定河纳入到文化带的保护建设当中，也是对整个文化发展史的一个见证，凸显了北京文化的起源和演变，当然也会对以永定河文化为代表的门头沟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嗯，刚才呢也介绍到了门头沟呢有几大这个文化的特色哈。那么 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古村古道文化、民间习俗文化、宗教寺庙文化、红色历史文化、生态山水文化、京西煤业文化是这六大文化板块。刚才这个常主任也做了一个介绍哈。那么那其中的宗教寺庙，很多朋友就很熟悉。网友秋香就说了，他说传说中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刚才二位也说到了哈，他说我上周末刚去，亲手摸了龙王殿前的石鱼，然后围绕着延寿塔又转了一圈，感觉真好。门头沟这么值得去的寺庙还有其他的一些吗？其实还有很多，刚才安馆长介绍到了其中一部分是吧？ 对，其实刚才我说的，就接着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斋堂北边的灵月寺。那么灵月寺呢，最近两年也进行了修复，这个现在呢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它这个建筑比较完整，而且现在它有元代的风格，也是这个两进院落，其中这个还有大殿还有配殿，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据说这，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斋堂这个名称的来源就是从灵月寺来的。那么现在斋堂这个村子原来就是灵月寺的这个斋堂，大家在那去祭拜的时候啊，在这儿来做的。另外的，我们门头沟区呢比较盛名的还是妙峰山，是吧？妙峰山呢，在明清之际号称妙峰山香火甲天下。 现在每年有这个香会， 对，现在也有香会，对，现在有香会，因为它上面娘娘庙嘛，而且最近这些年呢，把娘娘庙的附属建筑都修复起来了。这个妙峰山的这个，它不仅仅是过去的香味很盛，而且呢，它代表了京津地区的民俗，有很大的这个民俗传承的这个作用。而且刚才常主任也说了，是吧？在这个30年代的时候，这个我们著名的专家，这个民俗学者郭杰刚，等等的就考察了妙峰山。而且呢，在这个中外也很多学者也在考察妙峰山，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还有戒台寺啊， 对，还是戒台寺， 跟这个潭柘寺差不多有名的， 对，也是北京这北方最大的戒台，是吧？这个是也是很有名的。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京西的文化丰富多彩，京西的传奇引人入胜。门头沟还有哪些有韵味的古村落？如今的门头沟在文化上又有怎样的创意？稍后我们继续走进门头沟。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

乱搭四大乱建的是吧，建的这个除了这个它原来有建筑风格以外的建筑是不允许建的， 就还是保留着原来村里的那些房子是吧？ 对对，就保留原来的建筑 风格，四合院三合院那种哈。这个串底下的这个串字也很有特色哈，说叫心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加火烧，好复杂的一个字儿啊。 是是是而且是串底下的村子，你去你就发现它确实是在大山底下有这么一个东西，对，非常形象的。 嗯，而且这个村子里就是它的这种明清的这种建筑很有特色，很多人就是去那儿住一晚上慢慢的品，觉得特别好，尤其是这个早晨哈，这个起来的时候在村里头走一走，别有一番风味， 对， 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常主任？ 对，所以我们都觉得串底下的这个保护太重要了，它也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所以在15年的时候开始实施串底下古建筑群的一个整体抢险修缮的工程。 嗯， 它涉及到了56个院落，都是明清以来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这样的历史建筑。所以说在这个工程实施当中，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要最小干预和不改变文物的原状，采取了原拆原砌这些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存咱们文物本体还有周边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同时我们在工程当中也采用了当地传统建筑材料传统工艺做法，特别是吸收了当地一些有经验的老工匠一起来参与进来，保证民居的修缮能够有它的传承性。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也组织了很多专家，包括故宫的文物建筑专家，不定期的去考察它的这样的修缮的效果。这些专家都对修缮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个修缮现在已经完成了，对咱们能够集中成片的对古村落进行修缮也是提供了参考的经验。 好，那么我们网友陈香也发了一个微信，他说周末和朋友们去门头沟的古村子逛逛，感觉真的很好，远离城市的喧嚣，古色古香的房屋，要是文化活动再多一点，设施条件再好一点，估计能吸引的人就更多了。其实现在咱们门头沟在古村落的保护的基础上还是有一些比较新的这个开发方式的，是吧常主任？ 对对对，今年呢我们就选取碣石村，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特别有文化的代表性，以它为试点来打造活的博物馆。 嗯， 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实际上我们也是因为在考虑啊，怎么能够把这些古村落当中的文化内涵能真正的挖掘出来，同时用现在的设计和表达方式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更好的感知古村落里边的文化，对咱们古村落也是一个整体性原真性的保护。 嗯， 所以 这个碣石村是在燕翅镇那儿哈。 对，燕翅的碣石村。 嗯， 碣石村它是元末明初时候就已经成村了，村子里边有72眼古井。 嗯， 被誉为是京西景仰的第一村， 就是这个用水井养着的第一村哈。景仰这个词儿很有意思， 它是非常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所以我们对它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呢，设计碣石村专门为这个村子设计了一个文化的 logo， 把村里边的古井古民居还有耕读传家的这个文化元素提炼出来，形成了它的文化标识。再一个是用文化加设计的方式把村子里边的文化线路梳理了一下，设计了一个手绘地图，地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村庄里边它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信息，比如我们的古宅子、古树、古井、寺庙，还有村中的广场，这些都串联起来，在重要节点上还制作了标识牌，在村里边还制作了根据村里边的这个文化传统啊，我们设计了在墙上的这种墙绘碣石秋景，还有体现碣石文化传说的在这个大的碣石村口的碣石上边的石绘碣石六仙镜。 嗯， 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去那里感受一番的话，就会看到处处都是文化的信息，好像是穿越旧时光。 嗯， 另外呢我还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个，它还有科技的特点也融合进去了。 哦， 就是说在这个古村落的各处的标识上边，游客啊扫描一下它的二维码就能够收听到语音讲解。 嗯， 同时还有一个线上的智慧地图，是可以通过手机游客们带在身边的，来收取这个线路的导览线路推荐。 嗯， 这样这个古村落是可以看可以听 可以感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人文空间。 说到这个古村落，网友石头说，我去过门头沟的马兰村，那里有当年八路军一个司令部的旧址，还能吃窝头品咸菜，挺好的体验。但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哎，说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多了解了解。确实是，咱门头沟的红色的文化资源也很多，是吧？ 对对对，嗯，对。马兰村呢，这个它正在打造这个综合性的旅游，因为它这红色的遗迹非常多。原来它司令部的旧址有好多，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解放时期的，刚才我讲的那个三文区司令部旧址也正在建，而且他这个村呢，他还有他一个沟一个川呢，他这个当初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这个故事还是很多的。 这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在这儿哈， 对对对， 这个马兰是这个栏杆的栏，不是 兰 花 的 兰， 对对对对对对， 啊，有木字旁那个栏哈。 对对对对对， 而且您知道吗，我啊还看了一下，就是有曾经有网友设计过一个就是去门头沟的这个五大古村落游这个线路，说从碣石村到马兰村，途经陵水村，然后再去这个黄溪岭村，最后去窜底下五天，说五天够不够。好，大家纷纷出主意说嗯，这个时间好像是差不多了。 多长时间都有的看，有的感受。 对。 网友爱吃鱼的兔子说，最近各种博物馆特别的火，不知道咱门头沟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什么呀？这个安馆长最熟悉了。 门头沟的镇馆之宝应当说还是很多的，是吧？但是呢，最突出的应当说就是辽三彩那菩萨像，是吧？辽三彩菩萨像，这是咱们在发掘这个龙泉坞辽瓷窑的时候发现的。这个辽三彩菩萨像呢，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唐三彩，没有见过辽三彩，而且这个辽三彩菩萨像也是非常精致的，是吧？它就是基本在当初的辽瓷窑呢，就是生产辽白瓷，同时也生产辽三彩，是北方地区内最著名的窑址之一，是吧？而且是当时辽代的三大瓷窑厂最著名的。 嗯， 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辽统和十年精壮，也是这个门头沟永定河，现在叫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嗯， 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精壮， 哦，现在叫永定河博物馆， 哎，现在叫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哦，永定河博物馆，它这个精壮呢是公元992年，就是1000多年以前的， 嗯， 统和十年呢是992年。这个时候他是在清水村的西村西有个双林寺， 嗯， 现在已经就剩两间遗址了。那么这个是当时叫辽玉河县的这个清水院。那么这个精壮呢，应当说它上记载了它的题记，记载了辽涉及到辽南京地区的地理区划、军事官制、寺院、乡村、家族等等诸多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书我们一般人不能随便去翻吧？ 不是，它是一个经床。 哦，经床啊， 一个经床，就它一个，现在在博物馆展出了一部分， 可以看哈， 可以看。 哦，还有刚才您说的，像那个早年10000多年前东胡陵人的遗物什么，这里头也有吧？ 东胡陵遗物现在正在筹建东胡陵博物馆， 哦， 只能是这样说。 哦，在筹建。 对，筹建，对。 嗯，看那个咱们介绍里头，原来管城的有一点这个方面的遗物，还有什么商周战国时期的一些 什么 贝币、刀币这些都有，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有。对 啊。 新总规里看京西，门头沟处话千年。戒台寺位于门头沟区的马鞍山上，始建于唐武德五年，也就是公元622年，原名慧聚寺，明朝英宗皇帝赐名为万寿禅寺，因寺内建有全国最大的佛教戒坛，被誉为天下第一戒坛，民间通称为戒坛寺，又叫戒台寺。戒台寺是中国北方保存辽代文物最多、最完整的寺院，最特别的是保留了佛塔、经幢、戒坛等辽代佛教中十分罕见的珍品。戒台寺景色宜人，有早观日出、晚观日落、夜观北京城灯火的说法。戒台寺的另一个特点是松树，这里的古松天下闻名，早在明清时期，龙松、凤松等十大奇松就已经是名满京城。这里还曾是《西游记》《甄嬛传》等著名影视作品的外景拍摄基地。 刚才啊说了门头沟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现在呢也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挖掘和保护哈，让文物活起来。 对， 除了这些文物之外，咱们门头沟还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刚才也谈到过，像这个京西的太平鼓啊、紫石砚雕刻啊等等等等。但是好像一说到非遗，大家就会觉得很古老啊、很陈旧啊、很难引起年轻人的兴趣。那么 我知道现在门头沟呢，为了让非遗被大家所认识和接受，其实也做了很多创新的尝试哈。 没错，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能让这些非遗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让现代人通过非遗了解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琉璃重生计划。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琉璃呢是门头沟区国家级非遗琉璃烧造技艺。我们是说的它的这个整体的烧造技艺。琉璃渠村它有上千年的琉璃烧造历史，在7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皇家的官窑了，所以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故宫它用的琉璃瓦都是从这里边出产出来的， 火 可以说有非常悠久和辉煌的一个历史， 辽代就有了哈。 对，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对琉璃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再加上通过和现代的设计啊、科技的手段还有市场来结合到一块儿，开发出了一系列的琉璃的文创产品。 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有这个龙之九子蒲牢造型的一个手机扩音器。 哦，诶，这个好玩诶， 非常的有意思，既这个有古典的造型，同时又有现代科技的功能融为一体了。那么这些一批的这样的非遗的文创产品，下一步我们也会投入到产业开发当中，会进入咱们故宫还有颐和园的文创销售渠道。这样的话更多的朋友们喜欢这些非遗文化的，就能够通过这些琉璃文创产品更好的去体会它的魅力。 哦，琉璃的手机扩音器，这个听着有意思，现在就年轻人就喜欢这种新鲜的你看现在故宫的文创产品都这么萌萌的， 对对对， 咱们也要搞一些多的这种让年轻人更多接受的。网友瑞贝贝说，作为一名摄影师，我去过几次门头沟才发现，哎呦，这山里藏着这么多的宝贝啊，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哈。看来是这里的山山水水还有古村落让这位朋友非常的喜欢。那说到文艺创作，我知道之前有一部舞台剧是以门头沟为背景创作的，是吧？ 对对对， 永定人家。 永定人家， 这 个剧的创作当时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就感觉到，为了咱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特别是门头沟千年历史文化的底蕴，需要一部年代大戏来反映它的文化内涵，还有永定河畔人们千百年来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传承。所以我们也是强强联合，请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陈小玲编剧来写剧本，请我们仁义的编导唐烨老师指导，同时北京电视台的著名导演王春华担任总制片人，在这样一个很强大的创作阵容下边推出来了这部原创舞台剧《永定人家》。 已经上演了。 已经上演了两场。对、对。 下一步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门头沟啊组织这种剧团可以常演，因为有很多这种有特色的它这种驻场演出其实真的也很有意思啊，这样旅游晚上留住人还能看一看演出就非常有特色了。 对，实际上我觉得大家也还是很喜欢看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些精品的创作的。像这个永定人家舞台剧，它融合了我们门头沟的煤业文化、古村落古道文化，还有民俗的文化，包括我们的革命文化，都在这个剧里边有体现。在1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用两家人在古村落里边的两家人的他的命运的变迁来反映我们整个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现在进入了新的时代之后，不管是从生态文明的建设还是怎么样对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能有一个创新的传承。 大西山永定河确实给了门头沟文化的滋养，那未来门头沟还会有哪些好的做法让这儿的文化味儿更浓，让到这里来的人感触更深呢？ 在下一步啊，我们想还是首先要保护好门头沟最宝贵的历史文物的资源，做好文物保护和这个传统风貌的维护的工作，这样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价值能够凸显出来。再一个，把我们的文化带里边标志性的文化品牌，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举办了11届的永定河文化节，继续能够在更高水平上把它办好，推出更多的观众喜欢的文化产品。再一个，把我们这个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建设我们有地区特色的八大文化功能区，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的博物馆功能区、旅游景区的功能区，还有我们非遗文化传承这样最有特色的文化功能区。 嗯， 这样也是更好的满足不管是当地的群众还是外来的游客对于文化的需求。 嗯， 同时也要把文化产业融入进去，特别是文化旅游是我们的这个龙头产业，包括建设一系列有本身文化味儿的这种文创产业基地，这样在几方面的工作共同努力下，希望它能够成为北京人的精神家园。 嗯，永定河和大西山用它的广阔和深邃给了门头沟持久的生命力，当历史的故事汇入时代的脉搏，也许我们能在门头沟找到那一份熟悉的乡愁，找到对于北京深深的文化认同和自信。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常荣主任和安九六安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品味了这个门头沟对于这片神奇的土地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这里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 谢谢。 好。嗯，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接下来要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一家人在一起喝些小酒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早在西周开始，我们的祖先在辞旧迎新之际就会携美酒高扬，欢聚庆贺，祈祷丰收，由此掀开过年饮酒的先河。究竟中国酒文化有哪些精华？中国的酒有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白酒专家和文化学者一起和您说说，喝酒也要有文化。 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城市文化范儿就恢复到往常的播出时间了，早上7:30到9:00播出，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去那老街的长廊，是属于。